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讲到感应篇的前面两句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在汇篇里面所举历代的这些公案，四正不胜枚举，每一条都应当熟读深思。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，不能一条一条的介绍，只能够选择几条，将重点跟大家说清楚。佛在大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是佛知佛见。这为人自招啊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古德跟我们说，凡人妄想太多，这许许多多的妄想可以分为三类：过去的妄想、现在妄想跟未来妄想。常常想到过去啊，过去的荣辱，过去跟一些人呢所结的恩怨，悲欢离合，这一类的都是属于过去妄想。尤其是年岁大的人啊，总是想到他少壮时候的那些故事，跟年轻人呢一遍又一遍的重复，永远重复不完啊，老故事啊，这个是属于过去妄想。那么还有一些呢，事情在眼前，或是应该做的，或是不应该做的，往往是犹豫不决。这一类呀，是属于现在的妄想。第三类是想将来，将来的事情，实在讲，未可列料啊，有许多不可能的事情，他也想得到，或是财富，或是地位，或是权势，那么这一类呀，是属于未来的妄想。这个三大类的妄想无量无边啊，念念它不中断的，一个妄念接着一个妄念，这些妄念我们不能小看了啊， 以为这些妄念呢无关紧要，那你就错了。一个妄念就是一个业因，业因遇到缘，果报就现前。善念则有善报，恶念呢一定感到恶报。善恶果报丝毫不爽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一篇文章里面讲的吉凶祸福的根源啊。事出世间的圣贤常常教导我们，我们要能记住，要能深思，要能理解。汇编里面举了一个故事，这一段故事在《了凡四训》里头也有。宋朝时候有一个魏忠达啊，这个人的一段故事传得很广，不但在当时知道的人很多啊，由于书本上的记载，后世人知道也多。那么他当年在这个翰林院任职，有一天呢被这个阎罗王啊抓去了。这个事情现在人听起来呀似乎是神话，很难叫人相信。其实这个事情是真的。我在小时候遇到一桩事情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我们家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，但是这个城市是古城，汉朝时候建立的，到现在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。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短时间我们是住在乡下，居离城里有25里路，那个时候进城是走路，大概要走2个小时，2个多小时，所以也不算太远。我住在我外婆家里，我外婆家隔壁大概是隔2户人家，有一个人生病，病重，病很重了，就说话。他说城隍啊，要拉他去当差。人家问他当什么差呀？就挑东西。他说为什么就要挑东西？他说城隍老爷要搬家，抓很多人呢，去做挑夫，要抓他。他说那怎么办呢？他说你们可以给我烧纸钱呢，我去雇人，那我就不要去了。所以家里人呢就给他烧。烧这个纸的麻了，纸人呢，烧纸钱烧了很多。以后啊，他大概他就雇人了，他就这个病就好了，回来了。 那我们那些觉得是大家听的都很奇怪，城隍爷要搬家，这三天之后啊，那个城隍庙啊被军队占领了，被军队占领了啊，军队就拿城隍庙当营房啊，里面些神像啊都被毁坏掉了，我才恍然大悟啊，你看。城隍庙被人家被这个军队占领去之后啊，城隍老爷三天前就搬家了，就搬走了。这个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事实。所以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你信有不信还是有啊。现在不读圣贤书，不相信忠实的劝导啊！我亲眼看到的事情很多啊，所以我对于古人记载的这些典籍，我都深信不疑。神话这些小说像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这一类的。绝大多数是事实。不是凭空捏造的，不是预言的。魏仲达被这个阎罗王抓去了，抓去之后啊，那个判官就调查他一生所造的善恶，结果他造那个善的那些案件呢，堆积如山的一大堆呀！造的恶，恶是堆积如山的，善呢只有一卷。换句话就是，他一生造的善呢，只有一桩事情。他看了这个情形之后，他就对判官讲：“他说我还不到40岁呀。”我造的恶哪有这么多啊？判官就告诉他，这些是造作啊，是你起心动念，你起个恶念，这个阴曹地府里头啊，就有一个档案存在了，并不等待你造啊。那你造了造作啊，你这个罪就更重更深了，起一个恶念，那你就留了一个档案。那他就问，他说我那一个善的念头那是什么呢？他是在这个之前那个善恶比较，那个恶念那么多，阎王就很生气了，就非常生气，然后阎王说称来称一称，这个天平上一等啊，他那么多的这个过失啊，反而轻，他这个一卷善事反而重，阎罗王就欢喜了，他就问阎王，他说我那一件善事到底是什么善事？他说，在那个时候皇帝要新建一个工程，这个工程呢可以不必做的，劳民伤财。他上了一个奏折劝皇帝不要做。他是真心。他真心呢上这个奏折。他说皇帝没有听呢， 这皇帝如果听了啊，你的福报就大了。每一天是你真心，你有这个念头，这一件善事把你许许多多的恶事都压下去了。这个公案很值得我们反省啊，所以这个阎王告诉他，他说因为你造的恶太多了啊，你的前程有了障碍了。本来命中他做宰相的啊，给拜相的，他说拜相啊，你已经没有份啊。后来他的官做到吏部尚书啊，这个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主管民政的部长啊，这个像一般讲内政部长。做到这个地位，这是降了一级了。所以善恶，这个善恶的造作，我们常讲三业。我们从早到晚，身与意都在造业。身体的动作，口里面的言语，心里头的念头，与实善相应的是善，与实善相违背的就是恶。这个是大的标准，细行那就不胜枚举。在佛法里面，戒律威仪，说实在讲，现在没有人能做到了。明朝时候，李延池大师、藕益大师极力提倡沙弥律仪，这个已经把这个善的标准降低。我们能够把沙弥律仪啊，十条戒、24门威仪做到了，你就是真正的佛弟子。可是到了今天呢，物质生活的水平上升了，道德的观念堕落了，十戒、24门威仪也都做不到了。所以弘一法师，这诸位都知道的，他一生奉持五戒十善，对人自称出家优婆塞，这个人有德行，一生为人端正，要做到名副其实，比丘、 比丘是假比丘，不是真的，做不到嘛。啊，所以做个出家的居士，啊，还能做到，受持五戒十善，啊，这名实相符啊。其实，用出家优婆塞，不是弘一大师开始。啊，我们在点在书本里面看到的，用这个名分的，是藕益大师的学生，啊，藕益大师的徒弟陈实。藕益大师修行也是非常认真，他受了三坛大戒之后，把比丘戒退掉了。为什么退掉比丘戒呢？比丘戒确实做不到，而且比丘戒的这个乘船不如法，不可能得比丘戒。所以欧益大师讲，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，到明朝末年怎么可能得比丘戒？这有名无实啊。所以受了之后退戒，自己一生奉持菩萨戒、沙弥戒，所以他自己称菩萨戒沙弥，这个能做到的。老师称沙弥，学生就不敢称沙弥了，所以他的徒弟陈实就自称出家优婆塞。所以称出家优婆塞，我看到书本里头陈实是第一个。那么在晚近看到弘一大师也是用这个称呼，名实相符啊。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修行，能够真正把五戒十善做到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决定的神啊。可是想生净土的人很多，为什么去不了呢？去不了当然你有障碍嘛。障碍是什么呢？誓愿没放下，这一条很重要啊！凡是真正求往生的人，要一切放下，决定不沾染。我们在这个世间，如果自己有缘分，能替社会、能替大众做一点好事，尽量去做，广结善缘。在佛法里面广结法缘，你看看近代虚云老和尚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，老和尚用他的法缘，用他的影响力，到处建立道场，帮助年轻出家修行人，道场建立之后就嫁掉了，从来不过问的。这个是修大福报啊，我们应当学习。我们的影响力比不上老和尚， 影响力薄弱，我们劝导许许多多有能力的同修发心，建小型道场吗？净宗学会现在全世界也有五六十个净宗学会了。每一个净宗学会都独立的，我们用影响力促成，成就之后要不要过问？不过问了。如果你还想过问，你还有牵挂，不能往生呐，彻底放下。身心世界一尘不染呢，我们往生有把握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能不能往生还在乎你自己，不在外境的明文利养，五欲六尘绝不能沾染。佛在经上讲得好啊，财色名食睡也，地狱五条根，有一条你就离不开地狱，你怎么能往生？这个要真正记住，不可以贪着。所以一生随缘而不攀缘，随缘欢喜什么都好。每一天吃饱穿得暖，一心向道。我一生就做一桩事情，讲经说法弘法利生，其他的一概不问。我一生没有道场，一生也没有徒众。过去是出家，是馆长收的，不是我收的。你看起的法名都是馆长起的，不是我起的。希望大家呢好好的修学。我现在这么大的年岁了，古人讲是该死的时候了，73、84。阎王不请自己去啊，还有什么好留念的？一生不管人，不管事，不管钱，到老的时候还管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活一天为佛菩萨工作一天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